唯一寄托，只有我能永远给你快乐。为何对我许下了承诺，这一刻却又狠心离开我？渐渐重的回忆把我压着，失去了你，什么是生活？想起当初你说永远爱我，这一生陪我度过，到最后留给我这个结果，我该说什么？为何你对我许下了承诺，让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？以为我会是你唯一寄托，只有我能永远给你快乐。为何对我许下了承诺，这一刻却又狠心离开我？渐渐重的回忆把我压着，失去了你，什么是生活？快乐，为何对我许下了承诺，这一刻却又狠心离开我？渐渐重的回忆把我压着，失去了你，什么是生活？错再错，身边的对象也很多，懂我的却没有几个。想结束单身生活，只是一个遥远的梦。外表坚强的我，朋友总以为我过得很快乐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孤独只有自己能懂。有时候只想用歌声对你们说，其实我真的很寂寞。其实很寂寞，只是不想说，说给你听又如何？其实很寂寞，只是不想说，伪装自己的脆弱。其实很寂寞，只是不想说，说给你听又如何？其实很寂寞，只是不想说，不想重演飞蛾扑火，如一个人生活。